心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年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云奇。教育部发布通知称，对于幼儿园提前教授汉语拼音、识字、计算、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的，要坚决予以禁止。截至去年底，中国网上支付用户规模达到5.31亿人，其中手机支付用户规模增长迅速，达5.27亿人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儿童医院近日收到一笔2000万美元的捐款，这笔匿名捐款将被用于急诊部的翻新。波音公司总裁米伦伯格近日指出，他估计全球未来20年将需要再制造43000架新飞机，以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。2018年年底前，北京石景山区各级公共文化设施周末全部开放，全面提升空间面积和服务水平。自暑运以来，北京铁路警方在2周以来，在北京各大火车站共查获各类违禁物品32000余件。由索尼公司制作发行的动画片《精灵旅社三：疯狂假期》首次上映，以3天入账4410万美元的成绩，登顶北美周末电影票房榜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谁亦能可一可，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，但别要选出色一个，好尽气离去不可。怀内能多一多，力度与温度差不多，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，但我享受这折磨。可以说走，一早已拼命退后，想过放手，但未能够。怪你过分美丽，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，仿佛心人无穷无底，终于花光心计，信念也都枯萎。怪我过分着迷，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。一想起你如此精细，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。谁亦能可一可，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，但别要选出色一个，耗尽气离去不可。怀内能多一多，力度与温度差不多，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，但我享受这折磨。已说走，一早已拼命退后，想过放手，但未能够。怪你过分美丽，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，仿佛心人无穷无底，终于花光心计，信念也都枯萎。分着迷，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。一想起你如此精细，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。 人着迷，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。一想起你如此精细，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。怪你过分美丽，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，仿佛心里无穷无底，终于花光心计，信念也都枯萎。怪我过分着迷，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。一想起你如此精细，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。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二，未来两天呢北京仍多降雨天气，提醒大家出门带伞，降雨道路湿滑，早高峰出行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，最高气温29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可能有中雨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4到32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2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24到29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公崖、怀柔、生存岛在23到29度，石花洞在24到29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头发老出油，怎么回事呢？有些人头发很容易出油，基本上是每天要洗头，尤其是在夏天，天天洗头发是不好的，而且还越洗越油。头发油大部分是属于湿热引起的，化湿生热熏蒸皮肤，逼迫油脂过度分泌。有的人呢是痰湿体质，有的人是后天生活习惯不好造成的。比如喜欢甜食鱼肉过多的人呢，就会容易造成痰湿。想要避免头发频繁出油，要注意以下几点：一呢是隔次用清水冲洗可控油；二是不要干洗头，少按摩刺激头皮；三是少做保健性梳头；四呢是更换洗发水；五呢是头发经常剪。都说北京历史文化悠久，行走在千年古韵之中，但你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品一品那些有故事的老房子呢？吱吱呀呀的推开大门，老北京的一幕幕仿佛跑马灯般慢慢浮现在眼前。比如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青云阁，是一座典型的轿子型建筑，它是清末明初北京四大商场之首，里面有虎贞园菜馆、玉湖春茶楼等众多老字号。据传呢，蔡锷就是在这里结识的小凤仙。那么你还想知道别的老北京的建筑吗？我们下期节目接着盘点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新鲜、营养又好吃。天猫、京东搜索“小鲜炖”，仙女的仙哦。 现实大

想要在路边摊子买口香糖，却发现钱包里面有点紧张，外面的交通乱得有点惊慌，来往的人群没有我的姑娘，路过的妹妹眼神有点嚣张，她看不见我的眼睛在流汗，我没有钱，我不要脸，我只要她的爱情给我一点点，我没有钱，我不要脸，我只要她的温柔给我一点点。钱包里面有点紧张，外面的交通乱得有点惊慌，来往的人群没有我的姑娘，路过的妹妹眼神有点嚣张，她看不见我的眼睛在流汗，我没有钱，我不要脸，我只要她的爱情给我一点点，我没有钱，我不要脸，只要她的温柔给我一点点。 别看我样子长得不怎么样，没有汽车也没有豪华洋房，再给我一些时间找个方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对我失望，不会失望、哦、但是现在

点九六九，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银奇。看到有一位叫做晚安的听友说了，想点一首梁静茹的《爱久见人心》。他说，在一起五年了，谢谢你陪我从懵懂的二十岁到现在，我也陪着你从青葱的少年成为老大叔。我想我会学习当一个好妻子。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呢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九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，太容易被感动触及。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，不太想回到过去。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，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。你的孤单是座城堡，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。你的温柔那么缓慢，小心翼翼，脆弱又安静。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等的来临，因为太珍惜，所以怎么说我都不介意。我爱不爱你，日久见人心，从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纪，摘一片呼吸。 我爱不爱你，日久见人心。